两个人走到一家小商店外头，英明进去买烟，石毅也跟着进去看了两眼。扫到旁边的彩票机，突然扯了旁边的人一下。 英明，你买过这个吗？ 英明付完钱，很自然的就点了一根烟，抽了两口才回过头，摇了摇头。 没有。 他从来不是投机主义者，更不相信有天降横财。或者说，他的概念里，平白得来的未必就是好东西，后续的麻烦只是很多人看不到而已。石毅倒是很有兴趣地掏了钱，然后跟商店的老板说： 我买个号。 老板一边应着，一边打开电脑，在输入号码的时候问石毅： 选四位号吧，最后四位。 前头的都是固定的，因为是小注彩。石毅看英明： 你说个号吧。 不是你买吗？ 我这人一辈子没赌运，你随便说个号吧，本来就是试试玩的。 他这么一说，老板询问的目光下意识的就转到了英明身上，后者皱了下眉，最后还是报了四个数。 2401。 老板应声给输入进去，然后把票打出来。石毅犹豫了一下， 怎么这么耳熟啊？ 好像不久前才刚刚听到过。旁边英明扬了扬眉帮他解惑： 我电脑密码用的也是这个。 他一说，石毅就想起来了。他点了点头，然后终于把上次想问但是没问的话问了出来： 不过这四个数字好像哪儿都不挨哪儿吧，为什么你会用这个做密码？ 一般来说，私人密码都是有特别意义的数字，要么好记，要么就比较特殊，这种看起来有点像随机凑在一起的。英明刚好接过老板递给他的彩票，听到石毅这么问就笑了笑，借了根铅笔，然后在四和零之间画了两个点。 其实2401是个时间。 石毅凑过去看了一眼。 24:01，这什么时间？ 英明抽了口烟，视线也落回了那四个数字上。 过了24点，就是明天了。 日与日之间的重复，是一直到生命终结都不会停止的。那是一种接近于刻板一样无法动摇的客观存在。你只能是一遍遍的去重演，然后一遍遍的去回顾。那种他无所事事的躺在床上，呆滞的看着床头数字表过日子的时候，就是对这种机械性的重复产生了极度的厌恶。直到某天他睁开眼睛之后，下定决心要走出消极的低谷。这几个数字别人或许看不明白，但是对于他来说就是一种不足为外人道的东西。石毅看着那四个数字，琢磨着英明那句话，越看越想笑。他想起了英明之前在小剧场哼的那个调子，那首被他起名叫做《明天》的小调子，跟这个2401微灭地重叠出了一个英明的形象。该说他们两个骨子里本来就是一样的东西吗？还是说这种理解是接近于共振般从他们身体最深处发出来的嗡鸣呢？总是不经意的就撞到一起。 您正在收听的是多人有声小说2401，我是主播妖仙。 王乐离开的时候没有人知道，包括石毅。他早上去上班的时候王乐还没起，等他晚上再打电话回家里的时候已经没有人接了。王乐家里的事后来石毅问了他舅舅，虽然没有给他解释得太清楚，但是语气已经算是默认了。 王家的问题牵扯得比较麻烦，你不要打听太多。 这是忠告，也是提醒了。 石毅当时皱了下眉，没有继续追问。挂掉电话的时候，王乐在他对面苦笑了一下。这几天他们两个断断续续聊了很多，可能是彼此长大之后说话最多的一段时间。在石毅印象里，那个凡事不多做考虑，只凭着自己的想法做事的玩伴，似乎是在这短短的时间之内成长了不少。家里出事显然给了他很大的打击，但是王乐内心要比他表现出来的坚强，至少对于将来自己要面对的东西，他已经有一定的心理准备了。而除了石毅，王乐没有再跟任何人联系过，包括英明和王一奇。石毅问他要不要把英明他们再约出来的时候，王乐很直接地拒绝了。毕竟他现在的情况很特殊，从哪个角度都不适合跟其他人接触太多。而英明和王一奇对他来说，就像他过去的生活一样，一夕之间就变得很遥远。 阿姨，真的是要到了那种时候，才会明白，这世上，没有什么会重要的过家人。 他们这样的家庭和环境，坦白说，因为跟家人相处的时间太少，所以其实感情的维系并不密切，说白了就是感情压根儿就不深。能够回忆起的所谓童年，对保姆司机的印象大概还要超过对他父母的，那种感觉说出来觉得太冷酷了，却是很实在的感受。除了平时住在一个屋子里，家人的概念更像是书本上所写的定义，就是自己的血亲，是给自己带来生命的人，其他那些所谓的关怀亲情都显得比较远，或者说太虚了。王乐曾经宁愿在外头跟着一群不良少年做跟班都不愿意回家，还是石毅知道以后把他硬拽回家的。他们彼此都没有兄弟，从小一起长大的这份感情足以代替那份亲情上的寂寞。所以王乐一直觉得自己对家的理解是很虚伪的。当他意识到自己的性向是偏向喜欢男人的时候，他甚至有些开心。跟家里出柜闹得鸡飞狗跳，这个过程很痛苦，却也是诡异的有一种兴奋。说出来的话，外人大概很难理解，那种扭曲心态下的存在感。但是这一切在他听到他妈妈哭着告诉他他们的未来可能都要生活在一种不确定的惶恐中时，都变得一点意义都没有。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东西，真正放在你面前选择了，结果其实一目了然。这次冒了这么大的风险回来，让王乐介意的轮不到英明或者是王一奇，他只是觉得自己要亲口告诉石毅。这就跟他觉得自己无论如何都要陪在自己家人身边的感觉是一样的，就像动物迁徙一样，是生活的习惯，是一种本能。石毅虽然在打电话的时候就已经知道王乐走了，正回到家看着空荡荡的房间，还是一时愣住了。以后大家还有没有机会再见，谁也不知道。石毅所能回忆起关于王乐的部分，多数都是与麻烦相关的。性格和处事风格完全不同的两个人，即便是青梅竹马的情谊，却从来谈不上交心这两个字，因为他说的东西王乐都无法理解，而对方所执着的东西在石毅看根本不值一提。觉得大家就是这样的关系，因为理所当然的熟悉所衍生出的同伴。直到现在分别了，石毅才发觉原来不只是王乐一直以来把他看作了亲情中的填补。他们从小相交的这么多年，那种点滴的东西也早就形成牵绊了。突然发觉自己的家里充斥着一种让他很排斥的陌生，石毅皱了下眉，没有进屋。对于现在的石毅来说，维持着同平时一样的生活，甚至会让他有一种背叛了王乐的罪恶感，没有什么逻辑的，就是让人难受。 开着车在路上兜了一圈又一圈，城市的交通在这个时间堵得让每个人暴躁。石毅靠在车窗边上握着方向盘，看着眼前一望无边的尾灯长龙，没有任何的表情。街道上没有任何变化，周围的一切也没有什么特别。反正这个世界的节奏就是如此，你愿不愿意都只能随着时间的推进往前走。